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我国37岁的老将吕小军将向着自己的第三块奥运会的奖牌发起冲击。 7月31号，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决赛，刚过完37岁生日的中国力士吕小军和一众20岁出头的年轻人角力金牌。 来看吕小军，170公斤，有了。好的，在开把没有起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第二把、第三把完成的非常漂亮。 里约奥运会上夺得77公斤级银牌的吕小军，明显更能把握场上局面，将抓举成绩定格在170公斤。挺举比赛的激烈程度令人窒息，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保持者吕小军，费劲地举起197公斤之后，不断地摇头，对自己并不满意。 来看皮斯拉托，开把重量200公斤。他是我们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。200公斤啊，完成的还是挺轻松的。 欧锦赛冠军皮索拉托稳稳举起200公斤，一下子将两个人的总成绩缩小为2公斤。两人的挺举第二次试举都不容有失，千钧一发时刻，中国队战术突变，开出204公斤，让开出203公斤试举重量的皮索拉托先举。皮索拉托似乎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，试举失败。 一起给刘小军加油， 腰收紧啊，这板好， 非常轻松，有了。 经验老道的刘小军完美下蹲成功，挺举起204公斤，总成绩一下子甩开对手9公斤之多。皮索拉托最后一举只有举起210公斤才能实现翻盘，他没有能够上演奇迹。金牌到手的吕小军也放手一搏，试图改写世界纪录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他也创造了另一项世界纪录，成为夺冠时年龄最大的举重奥运冠军。 抓举第一把就是有点太放松了，我属于一个慢热型的，知道吗？感谢我的祖国，在疫情的情况下，我们还一直坚持了这5年的时间，虽然没赶上建党100周年，现在也是给国家献一个很小的一个礼物吧。 中国选手吕小军374公斤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获得冠军，同时创造3项奥运纪录，这是他继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77公斤级夺冠之后第二次在奥运会上收获金牌。至此，东京奥运会中国男子举重参加的比赛全部结束，4人参赛全部夺冠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